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今年的新书除了有郁文的《敢有高人动地哀》，还有台长梁锦祥的《香港之死》，还有李贤先生的《世道人生之香港无敌》，天谴报应自作业，最后还有万众期待的郁文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的高清现场录影 USB， 而我们的摊位就在 Hall 1-1B-A40， 到时见啦。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好，香港局势紧贴国际，一周时事又同大家见面啦。有阿台长梁锦祥同我法国佬嘅今晚又。 啊，這個幾好喎，這個精告啊， 唔錯，你練過嚟，你練過嚟，所以幾次噶啦， 唔怪遲咗成幾分鐘。 好，大家唔使擔心啊，我換咗副眼鏡，最主要副眼鏡爛咗，就唔係咩事整，但係俾我 friend 隻狗咬爛咗。 哦 ，OK， 個 friend 你都識嘅。 哦，咁得啦，明白啦，明白啦。好啦，咁第一樣嘢要買廣告先啦，就係因為咧， 我得出書 啊。唔好講咁大件事，其實只不過就係。即係我將我以前啲文咧就輯錄咗，咁有本書喺度，咁本書咧就今日開始就喺書展有得賣啦。咁書展咧就我去嗰陣時就冇事，但係咧文書咧就我走咗之後咧就好似有啲少少嘅衝突。 衝突係哇，係咩類型嘅衝突啊？ 咪去山東商嗰度去 哦，山東商嗰啲 行下咯。 我又睇下眾志有人發喺嗰度話，即係解釋翻，又拍曬片又解釋翻，原來山東商係中聯辦個老頭老細。 係咪？唔係咁個問題就係你而家先知咩？乜嘢一路都知啦，大佬。 唔 係， 我真係近排先知。係咩？我知佢有問題好耐，但係唔知原來咁直接地有問題。 咁樣 ，OK， 咁好啦。 咁直接地有問題。 嗱，今日咧就事實上太多嘢講，因為頭先點解我哋會遲咧，就因為我喺度頭先都睇緊新聞啊。 係啊，咁啊，真係瞬息萬變。 ongoing 都發生好多事嘅，咁我諗就逐樣講啦。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民陣嗰個721嗰個集會變咗遊行啦。 集會變咗遊行。 啱啱今晚嘅，咁但係佢遊行好似都仲係要攞嗰個不反對通知書。 會，佢依家都係改咗，佢係個理由係。屌你仲搞遊行嚟做乜嘢咧？依家我仲即係我想知道，但係依家我就奇怪點解你會話喂無啦啦集會變咗遊行？我就不嬲覺得咧，你遊行就好犀利嘅，即係尤其是依家呢個情況底下，咁、 即係總之一集會親咧，其實就好多事情發生噶啦。即係你只能夠咁講啦。咁咩事情？即係譬如話民陣中唔中意也好，或者點樣好咧？咁好多事都唔係留到佢自己決定嘅，甚至件事可能發生喺個集會完咗之後。OK 嚇，咁所以我哋應該先再講呢樣嘢。另外就係而家喺我哋做緊節目嘅同時咧，喺沙田嘅新城市廣場咧， 又嚟啦， 仍然有市民走去要求新鴻基 交代， 係交代成件事發生啦。咁禮拜日嗰件事咧，實際上係太震撼啦。咁所以我哋今日都要再去回顧翻嘅。 震撼唔係淨係香港震撼，又係世界震撼喎，台長嗰晚 係咪啊？你憑咩咁講啊？ 嗰晚你連啲土耳其啊嗰啲報章你都知道，喂土耳其啊啲希臘嗰啲咧，即係你不嬲都試掛鬼抌慣汽油彈嗰啲地方嚟噶啦，佢哋都覺得震撼，因為嗰晚我都喺度，咁我亦都有某啲原因逼咗去啲拍唔到嘢嘅位啦，咁陣間會講啦。我嗰晚我聽到歐樂軒佢哋嗌麥咁，因為好亂啊嗰晚，我聽到嗌麥嚇點樣啊入咗裏面，唔係咁勁啦嘛，因為我嗰晚都唔相信，嗰日多隻頭係你唔知道以為係打緊嗰啲咩喪，即係嗰啲喪屍片 啊，喪屍啊， 打緊喪屍，打緊喪屍咁樣嘅，即係嗱，我唔係話啲咩係喪屍，只不過情況好得意嘅，我係入到去裏面咧，就係二樓左邊廁所嗰部餅房同打緊交，跟住嗰啲遮咧就喺三樓飛落嚟，然後咧。跟住嗰啲遮飛撚到三樓，跟住三樓嗰啲人就又執咗啲遮，唔知打到亂曬啦，好恐怖啊！嗰晚就係 嗱，咁好坦白講咧，嗰套片咧我 loop 咗好耐嘅，即係我得閒我又攞翻出嚟睇嘅啊。咁但係即係頂唔順嗰啲我唔睇啦嚇，有啲譬如話嗰啲示威者俾人狂毆啊啲我就唔想睇多幾次嘅。 咁一兩晚就個焦點就去咗新城嗰個管理嗰度啦。 係啊，嗱你講個新城咧，我首先就即係要講講件事先啦。 咁理論上咧，譬如從來我哋就好少討論啲嘢，咁但係即係呢個本身我諗都幾代表性嘅，所以我今日讀咗出嚟先啊。就係、是、林卓廷嘅，就係話佢嘗試聯絡呢個新鴻基啦。今朝就只係講今日啦，即係我哋做緊節目今日。咁重要嘅咧就係咧第二段啦。至於昨天我在新城市的發言，提及有同事傳張相片俾我，有人拿住一大袋鐵通入了商場，是因為當時我好擔心再出現早兩日的流血事件，咁擔心係警方就係找藉口入場大肆鎮壓。話有人持武器，加上當日鎮壓過程中有警員受傷，很可能令他們用更暴力方式對付示威者。我實在不願再看到示威者被打、被捕、嚴重受傷，甚至犧牲，所以就作出昨晚的緊急呼籲。我公開說明並非割席，咁最緊要就呢句啦，即係佢講嚟就係我唔係割席嘅，只希望大量持鐵通的人停一停，諗一諗，盡量避免流血事件收場。照片是我同事拍到，然後傳給我，我們無從得知該男人。有關男子身份，而我一心只是想阻止流血事件，我從來沒有，亦絕不會公開相片。有關照片和我同事已徹底刪除，亦無外傳。最重要，昨晚警方沒有任場鎮壓，大家平安。咁好簡單啦，即係話嗰張，即係佢琴晚就喺嗰、那個新田廣場嗰度揸住支麥就講咧，有人揸咗鐵通入去個廣場嗰度。咁咧就如何如何啦嚇，咁即係佢講個下唔知點解俾人噓，噓到佢，噓到佢失色，即係冇嘢講啦嚇。咁、那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咧就佢嗰個講話似乎就係話咧，有人想攞啲鐵通入去， 有人想用啲鐵通去做啲好激進嘅嘢，係 啦， 咁啊又會有即係呢啲就講咗好多年㗎啦，佢哋講到口都臭嗰個問題啦，就係話跟住咧警方咧就會有口實就可以 咁我聽曬成段嘢嘅，初頭咧人都佢拍，我哋係咪要守護香港？人都拍曬咗樣喎。咁但係佢越講啲人咧就越噓到尾咧就全程係咁，哇！叫佢收，叫交代交代，即係總之叫佢實際上叫陳俊霖收皮啦，咁樣係嘛？咁呢件事我哋就到尾嗰陣時候我哋先即係去討論一下，即係究竟代表咗咩嘢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國際時事節目咧，我首先要講嘅 Time 咧，時代雜誌咧就選咗25個而家喺網上最有影響力嘅人物嚇。咁我首先要講講就係呢類選舉咧，大家就唔好 take it too seriously 啊。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即係兩本雜誌啦，另外一本好似廢咗啦，就係呢個 Newsweek 啊、新聞周刊同埋 Time 咧。即係喺30年前咧就好勁嘅嚇，嗰陣時我哋都我自己曾經真係俾錢 《 時代雜誌》就係俾錢咧訂閱，個個禮拜一睇嘅， 好巴閉啊！即係我細細個知上個封面， 好巴閉啊！ 一定好勁啊嘛，上咗封面就 咁。但係就呢個互聯網興起，事實上咧呢兩本雜誌已經係廢啦嚇，即係同以前嗰個老闆已經唔係嗰個集團嚟嘅啦。咁但係咧冇廢之中咧，咁仍然可以做啲嘢咁啊！新聞做唔到唔緊要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新聞界的橋嚟嘅，為你搞一下啲選舉啊，搞一下啲 noise 啊，咩排名啊咁樣，咁仲有人睇噶嘛？所以我就好強調一樣，大家就即係唔好對呢個排名咧就感到話好興奮啊咁樣。即係只不過就係佢哋而家冇新聞做，做唔到，係做唔到新聞，因為冇錢請記者啊，冇錢抌錢落去做 reporting 啊，甚至做啲所謂調查式嘅報導，所以就搞呢啲橋出嚟。咁啲橋易搞啫，你同我搞到，但問題就係呢本雜誌以前有朵噶嘛。佢搞咗呢啲嘢出嚟，譬如佢個年尾選個風雲人物咁樣，咁起碼大家都討論一下啦，係嘛？如果佢選得正咁，大家更加即係會熱烈討論啦。嗱，咁因為入面牽涉到香港呢樣嘢，就喺入面咧有其中一個人，即係所謂人物咧，就係香港嘅示威者。 美國時代雜誌選出25名最具影響力嘅互聯網人物啦，香港示威者上榜嘅。咁時代雜誌指出咗咧，喺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中咧，沒有領袖和大台啊，括弧咗喺度啊。咁啊，帶領咧咁全靠示威者透過網上平台組織。咁我哋後屘都有提過，就係呢一個咧，即係最重要啊！呢樣嘢就直接講個重點出嚟，就係話佢一個係行緊一個直接嘅民主佢啊。 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咁喎。冇大台呢樣嘢，而家連呢個鬼佬都認同咗呢樣嘢喎。 我屌 喂！嗱，我哋想當年， 我提咗好撚多年噶啦，我話要搞一個冇即 冇人帶隊嘅，即係喂我俾人笑咗好撚多年㗎啦，即係我唔係認叻啊，我屌我以前喺黃衫嗰面已經成日講呢一樣嘢㗎啦，屌最撚好就冇領袖，一出嚟就屌你老味你眼望我眼，跟住點解？喂，因為你最恐怖一樣嘢咧，你揾唔到傾啊嘛，係咪先？喂，依家唔係要要求啲好複雜嘅嘢啫嘛。 嗱好啦，嗱如果你咁講咧，我哋慢動作重播啦。 嗯， 係 啊。 當年如果話啲人去反對拆大台呢樣嘢，佢哋有咩理據咧？嗱，我哋幾年前，我其實我覺得呢個辯論好激烈噶嘛。 嗯， 我哋再提翻就係喺爆門嗰晚咧，其實就討論緊呢個 個大台留唔留低到嘛？因為最緊要佔，因為佔當其時2014年嘅香，即係嗰次雨革嗰陣時有個拗，即係泛民啊，或者你話即係民陣都可以咁講啦，即係同。嗯同前線抗爭，即係或者行動派咁有個嘈嘅就係話，我哋行動派係成日話大台啊泛民嗰邊會阻住我哋去做出行動升級啊，或者啲激進行為，或者謹慎會督灰啊咁樣。咁啊，咁泛民左膠嗰邊咧就會成日覺得我哋啊，你唔知喺邊度派過嚟啊，咁鬼即係點解無啦啦要將行動升級啊？係咪俾口實俾差人咧？即係拗咗好多年，咁嗰晚就係、是、即係成個雨傘革命裏揾樣最勁嘅。 你我知嗱，其實咧你要表述你仲加多一個 angle 啊、 嗯， 就係咪鬼呢個問題？係 啊， 嗱當其時呢個鬼呢樣嘢咧。事實上係籠罩咗成個嘅， 依家都有㗎， 籠罩咗成個， 依家籠罩得好犀利。 唔係老實講，林卓廷琴日講啲嘢，個潛台詞都係鬼嘅問題啊嘛，即係揸鐵通你咪鬼咯。但係你而家唔可以用呢個用語啊嘛，你講嚟實俾人屌㗎嘛。 嗱，所以我都要教一教林卓廷啲講法唔好嘅，你又同林卓廷講。收埋錢未用得住，咁樣屌你老母，咁樣樣我撐你啊嗱，你選邊區係咪先？嗱，林卓廷一講啦，喂。嗱有同事就影到相俾我，冇屌你老今日唔係做呢啲嘢啊！ 未係時機， 今日 時機， 今日心情似連龍長咁啊！你老味，係咪先？即係你咁講啊嘛，唔係佢慣咗你啲，唔係慣。 唔係佢哋未轉得到個思維住，即係仲係停留喺2014年嗰，但係唔緊要啦，即係佢。 唔係你有陣時都 to be fair 少少嘅，有陣時見到啊。即係歐樂軒嗰啲喺，即係可能喺新城嗰度或者前面可能講啲好曖昧嘅嘢，即係可能叫人哋如果覺得危險咪走先咁樣樣。 嗯、 即係你要當刻你仲想歐樂軒講啲乜撚嘢啊？屌你真係好撚老實啊！佢棟喺嗰度幫你哋攔緊住，然後屌佢梗係同你講唔好打啦，一定係咁講噶啦。即係但係就分 level 咯。即係如果你話去撚到朱海迪嗰啲啊，梗係揾蜜蜂通噴佢啦！你都知烏克蘭嗰啲。 唔係嗱，佢而家都好尷尬朱海迪嗰度，因為點解咧？佢新城市嗰晚佢都做咗件事啦，就係佢救咗個警察啦，即係唔好話救到啦，佢嘗試做呢樣嘢，但係佢琴日就喺元朗俾人打啊嘛。係 咩？ 係啊。 我咁啊，咁就 即係嗱，我哋要翻兩樣嘢講，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其實咁就好尷尬嘅， 嗯、 即係你去做一啲即係你覺得係好事嘅嘢，咁但係啲人又似乎唔係話 push 你。咁連警察都唔係一個 piece 嚟啦， 係咯， 佢哋都冇俾翻 credit 阿朱海迪噶，咁、 啊、 你去翻、嗯、即係元朗啲警察又唔會保護你噶，你又照俾人毒噶，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咧就叫咩咧，好人難做啊。OK， 好啦，咁我哋講翻呢一個即係 Time 咧，《時代周刊》咧，佢點解選呢樣嘢咧？佢俾咗咩理由咧？咁佢俾嘅理由咧就係話咧，即係似乎咧就而家喺嗰個成個運動入邊咧冇一個所謂大台啦。咁呢樣嘢就耳熟能詳嘅啦，咁所以我哋唔需要講。另外講咩咧，就係話咧，佢哋透過用呢個 app 啊 ，Telegram 嘅 app 做聯繫，特別喺嗰晚咧就係圍堵呢個警察總部嗰晚。咁、 嗯、 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連登，嗱而家直情 係網上討論佢就係連登， 連登已經紅到已經係國際性嘅啦， 國際性嘅啦， 可能將來會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連登。OK。咁但系我唔知邊個去攞嗰度， 冇計啦，高登收皮啦。 唔係啊，嗱，我哋一個假設性問題就係、是，如果假設將來俾一頒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俾連登，咁咩人去攞，即係去領呢個獎咧？ 喂，好難講。喂，好似都頒過俾啲一班人嘅喎，係咪？ 有 嘅，即係依啲獎咯。我真係唔知喎，咪參考翻嗰啲咯。 唔係啊，我問緊啊，邊個攞獎啊？ 唔係，我真係唔知，大佬你都笨起我啲諾貝爾獎嗱，離我咁遠嘅嘢， 即係我知連登有啲朋友都唔係好中意我哋嘅嚇，或者唔好，甚至唔好中意我添啦。咁、啊、但係呢個問題喺我拍，係啊係啊嚇、啊啊， 對我有啲好似有啲成見 ，OK？ 咁但係我又冇乜所謂嘅呢啲嘢係咪？你哋真係嚴肅下，嚴肅地討論下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今年年尾嘅諾貝爾和平獎要頒獎俾連登嘅話，咁連登就點樣去領？點樣去接受呢個獎咧？ 冇喎、 啊，派咩人去接受呢個獎咧？嚇！ 你話高登都容易啲喎、啊，高登可以派條友扮下小丑神去攞又得，或者叫阿賭撚去攞得。連登真係唔知啦，真 係唔知啦， 因為我唔知佢有咩代表性或者點樣，即 唔係咁。而家呢個唔係我哋講嘛，而家人真係 call 咗呢個就係呢個用户用喺連登上面投票去做一個咩嘅 action 啊嘛，咁呢樣嘢我唔知真定假咧，因為我實際上我冇睇連登嘅，咁、但係即係連登已經躲咁行啦，咁如果有即係有人頒個獎俾佢，咁佢哋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咧？咁樣咁我哋想 即係連登係一個元老院嚟，好似元老院咁，即係古羅馬嗰啲要諗。 好嗱，呢、這個問題唔好糾纏太耐啦，我淨係睇睇。但係有一個專業問題咧，我答唔到，我想問問你。呢、這個 Telegram 呢個係咪真係咁堅咧？因為而家話似乎話警方都話都滲透唔到入去 Telegram。 屌你啊！冇撚可能啊！同你講，即係你嗱依家你即係雖然呢一件事，即係我哋啱啱啊阿祖啱啱依家講緊都可能讚佢，哇幾好用幾好用。喂，小心啲啊，大佬 ！Telegram 最主要都係俾啲男女我嚟偷情，我嚟吹水，屌保護自己啊嘛！你話如果你要喺在呢個警方嗰、那個或者喺呢個執法者嗰、那個、即係嗰個法律安全上面，你話容唔要俾人偷聽嗰啲，梗係要二個爆啦，都係邊有通訊軟件係安全嘅，唔係撚信呢啲嘢啦。即係只不過如果你話喂，我鼓勵你哋繼續用 Telegram 嘅，啲無傷大雅嗰啲，屌聽喂，聽晚去邊度食飯啊？或者即係喂，點樣轉位轉邊度？你咪講嗰啲咯，喂。抌啲乜抌啲乜，陣間要掘啲乜啊！唔係撚喺裏面講啊，咁解咯，即係明唔明啊？ 係， 即係都係啦。嗱，回歸翻依一樣嘢，我唔怕沉氣，同大家不斷講嘅就係話，你哋唔好喺度防鬼啦，你哋不如就屌預引到啲鬼不斷喺你哋身邊咁樣做。 實有啊，實有噶啦，得啦，鬼 啊！嗱，有一樣嘢，阿台長頭先想，即係我同阿台長傾過，都叫我小心啲處理，講就話，我嗰日就預嗰啲嘢就係話，咁我嗰日就落去，咁我啊撲街啦，我啊懶啦，我啊冇啲記者裝備喺身啦，個問題就係話，我喺行動者嗰度，啲人係以為我係藍絲，我喺差佬後面，啲差佬啊以為我係啲行動者，咁所以就好啦危險。咁我話想話喂，我喺前線嗰度要啲咩咧？喂，我就拍片影相，然後你即係我就其實就我都就諗住嚟影噶啦，已經我就唔，但係佢哋唔知啊，係咪？佢喺度嘈鬧我又，哎，你影相乜乜乜，跟住我真係屌，我就有時忍唔忍住，因為我自己有個諗法嘅就係話，喂。如果冇人影相，冇人揸住部機影撚住，屌你老母！你哋俾人搏撚爆頭，屌你老母閪！屌哇！ 其中一個例子就咩咧？就係嗰個警員被即係俾隻手指咬，俾人咬斷咗。個背景就係當其時佢做一個動作，似乎係挖眼嘅。係 啦。 咁呢個過程咧就需要有側邊人，但係咧我要補充下法國佬頭先嗰個件事咧，就係咧。你冇嗰個記者裝備咧，事實上係導致個問題嘅主因素嚟嘅。 咁我亦都想講翻，我都同依家前線嗰啲講，你哋阻止人去影拍片嗰啲多撚魚啦，邊有得阻止嘅啫？你情願點咧？叫啲其他啲人包含啲個樣，做好啲呢一個保護措施就最好噶啦。點解咁講咧？喂，我當刻同你哋嘈緊嗰陣時候。我啱啱就見到前面有人推住個大垃圾桶，咁載住啲乜嘢我唔研究啦。喂，嗰啲前線嚟嘅，本應佢戴住個口罩嘅，然後佢將個口罩拉喺個下巴度，然後推住個垃圾桶推去前線。我即屌啦！我話你屌你，喂你又有時間去叫人唔好拍片，你不如你哋有時間去提下人戴好啲嘅口罩，包含啲自己個樣好過啦。多撚魚㗎，真係㗎！屌你老咩，即我話㗎！屌你老咩，包 住我中間落墨啦，即係兩方面嘅 discipline 都有嘅。嗱，譬如喺我角度咁，因為呢排我少出去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個 gear 唔喺度啊。咁我哋而家都啲 gear 都齊曬㗎啦。咁呢 gear 就唔係話好簡單，就有個頭盔，因為我哋仲要思量嘅就係話，如果警察喺後邊搏你嗰陣時，個頭盔頂唔頂得住？係 啊，所以頭先我阿台長，嗱依真實對話，我同阿台長，我係買啲單車頭盔，話台長我單車唔夠早喎，咁我加咗個電啦， 係啊， 電單車頭盔啦，咁我就再揾咗第二啲 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咧，我哋唔想做對成個機構構成啲負擔啊。舉個例啊，譬如話我哋被捕， 咁對個機構已經係一個負擔啦。譬如我哋翻唔到嚟做節目，咁即係其他人要為我哋要花啲資源同時間啦。第二，我哋受傷，咁又要搞埋好多，譬如啲入院啊咁嘅情況啦。咁我哋盡量都唔想做到呢個情況。咁我哋就即係首先要做好自己先，就係我哋個 gear， 我哋自己嘅 discipline 要做好先，係嘛？咁其實幾次咧，一兩次我哋出嘅已經好危險㗎啦。譬如英吉阿 William 嗰段片，佢自己都好危險㗎。 係啊，我都驚，我真係 啊，所以我就可一不可再啦。咁我哋以後出去咧，我哋就 full gear。咁、我哋搭好晒，咁我哋盡量避免。 因為我陣間自己都有個故事，就係話可以引用翻我哋之後嗰一節，就係講緊喂究竟圍捕嗰個問題。因為我有個遭遇，就係我肯定今次殺新城市呢一次 係 圍捕。 嗱，我哋應該要討論一樣嘢，就係究竟新城市廣場嗰日發生嘅嘢，個動即係警察嘅戰略同動機係咩嘢？咁但係我哋而家要翻翻去就係話呢個即係去介紹香港嘅示威者，佢其中提咗個 point。即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所謂呢個直接民主呢樣嘢啦，就係咧佢 quote 咁當然唔係佢話啦，但係即佢引述呢樣嘢都證明一樣呢個值得討論，就係話喺呢個 Telegram 呢個平台上面去討論究竟應該做咩或者唔應該做咩，或者連登上面討論，就係呢個係實踐咗呢個即係直接民主嘅一個概念。咁我對呢個講法咧，我就唔同意嘅，因為而家講緊嗰個唔係一個即係政治立場或者呢個政治理論嘅問題。是講戰術的問題。我冇睇啊，但我估入面其實唔係講緊話，喂香港應該將來點啊，或者話，而係好直接 deal with 即係當晚發生嘅事情， 係 用應該做啲咩嘢，應該用一個咩準備，應該有啲咩物資嘛。 係會去到咧，喂唱聖詩嗰班唱唔唱聖詩咧？咁樣會 呢個唔係一個決，呢、這個唔係一個討論價值觀嘅問題。呢個係純粹技術層面， 係去到好複雜嘅討論可以。 係啊，係好純粹技術層面，就係你遇到嗰件事，你個戰略、你個部署應該係咩嘢？所以我就覺得咧，未去到所謂嗰個直接民主嗰個情況度嘅。不過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我反而覺得咧，佢如果講呢個 point 嘅話，佢漏咗一樣嘢，就係示威者。如果香港示威者同世界其他示威者唔同嘅地方，就係點解香港示威者喺個策略上去到做到今日呢個地步？咁就算法國都做唔到嘅， 我以為你話法國佬都做唔到咧。 法國佬就做到， 咁我肯定做唔到噶啦。即係我同台長都討論過呢一樣嘢咧。喂，你香港人依家現時，你現時依一個月裏面，即係所謂激進嘅，包括爆樓即係佔領立法會啦，今次新城市俾人趕狗入窮巷啦， 有幾鑊嘅，因為而家咧已經去到密集到咧。之前發生嘅嘢咧，就算咁勁嘅嘢咧，我哋已經開始 溝亂曬啦， 已經冇乜嘢。嗱，你記住 context 咩？最堅係咩咧？兩次包圍警察總部，呢個反而而家已經開始冇乜人講啦。攻入立法會，仲嚟多鑊咧，就係旺角嗰鑊。 好啦，好 大埔呢個上水嗰鑊。 嗱，好啦，好多鑊啦，同你講，我咪話咯，呢啲係標靶式手術、微創式手術嘅抗爭手法嚟，大佬。喂，你冇可能做到啊，大佬！你叫隊軍隊入去都冇可能入爆入立法會裏面，然後屌大佬嗰啲值錢嘢係冇喐過嘅。 仲有全身而退啊嘛， 全係啦， 即係嗰個係 Black Hawk Down 嗰個 scenario。 即係如果你用外國嘅標準咧，佔領立法會你係冇打爛個嘢入去嘅，係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以外國人標準，個立法會係冇爛到噶。即係如果以佢嘅標準， 我哋上個禮拜我同阿 William 做嗰個已經 call 咗嗰篇文啦。嚇！佢話即係嗰篇文要講明嘛，就係擺底錢啊嘛。好啦，第二樣嘅難度高，更加難嘅咩？就係喺新城市入邊困獸鬥係冇爛過玻璃嘅。 係啊， 呢個係真係值得攞諾貝爾和平獎㗎。OK， 係值得。 今日阿蘇根哲啊，都喺 Facebook 出咗文啊，即係講個 statement 就話，邊有人射完胡椒噴霧成地下濕曬，攞啲紙巾抹乾淨，費事見到人嘅示威者，有啲咁嘅示威者。 可能如果有地拖拖埋地先走啊！ 可能揾緊地拖啊，跟住咪一出嚟又見到又俾差佬打，咪順便攞啲地拖棍還拖咯。 嗱呢個係想像嘅事， 想像啦。 好啦，咁我哋去即係好嚴肅地去睇呢個問題啦。佢漏咗講一樣嘢，就係個戰術嗰個部署同埋實行。有部署未必查得到喎，你喺網上講個天花龍鳳，你現實上未必做到，但香港做到喎。當然未必做到100分啦，但係如果你講啦，譬如 50%， 咁已經好勁㗎啦。因為點解呢？ 即係我諗而家好多人，即係喺嗰個示威者立場嚟講咧，佢哋想做到咩呢，就係、是、零拘捕、零受傷。 係啊。 咁但係呢個係冇可能，我話俾你係冇可能嘅。 如果零拘捕、零受傷，你要嗱，你要回帶佢咁多次上上乜乜乜，咁你回帶翻去，咁你嚟要至少做一個鐘頭。散隊 唔係咁，你唔係第一條件俾到你一個鐘頭散隊噶嘛？ 俾唔到噶， 俾唔到噶嘛？舉個例子，譬如話當日如果喺呢個工人立法會嗰度，佢唔喺嗰個 hour 做，佢遲少做又做唔到噶，佢早少做又做唔到喎，係嘛？因為可能有人阻佢。OK， 好啦，咁我哋而家講翻就係咧， 但係咧，喂，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話咧，就一定唔關佢哋嗰啲策略事，即唔可以直接歸策略，因為一定要係。屌差佬嗰边戆捻鸠嗰啲 系两边嘅，呢个一个关系，呢、這个唔系一个本质，即系唔系话啲人特别醒， 几个奸有奸私嗰边， 而系你示威者同埋警察之间嗰个互动出现咗一个乜嘢嘅结果出嚟。 timing 好紧要嗰啲。 咁我哋首先从嗰个示威者嗰个角度去睇啦。咁我强调过好多次嘅，其实2014年同2019年最好，其中好唔同嘅地方咧，喺2014年讨论咗好多理论问题，香港嘅前途啦、方向啦。你記得嗰陣時候有好多交屈噶嘛？ 有咪我要真普選真好撚多次噶嘛？ 係啊，即係你嗰陣時係講過好多。嗱，而家唔係冇真普選，但係真普選呢個已經唔係一個議題嚟嘅。 冇啦， 即係講咗出嚟，大家唔會走去討論呢個。 你其實依家冇人將個 topic 轉啫嘛，其實過咗 topic 轉得噶啦，已經即係成個抗爭 topic 個個我都噶、你直接反政府咯，屌依家！ 但係嗰個唔重要嘛，因為大家興趣唔喺嗰度嘛，同2014年嗰個唔同啊嘛。而家興趣大家邊度啊？戰略問題。嗱，今鋪我哋去到呢個旺角啦，即係應該點搞法咧咁樣？咁我冇睇嘅，但我估嗰個興趣係喺呢邊大過討論。譬如而家即係應該唔應該講林鄭月娥下台啊？如果下一台之後我哋點樣？因為事實上大家冇討論嗰啲問題啊嘛，係咪嗱，舉個例啦，譬如話林鄭月娥聽日話下台，咁大家收唔收貨先？咁而家冇人有興趣好討論， 冇人有興趣， 冇人有興趣咁啊！而家有興趣講下就係話咧，7月21日嗰日嗰晚。如果遊行完之後點咧？咁而家就好多人有意見啦，即係呢樣嘢好多人中意講啦。嗱，咁我唔熟，所以我會問一問你啦。你覺得點解香港嘅示威者而家有能力、有條件咁有興趣討論呢個戰略嘅問題咧？ 因為好撚谷撚氣咯，好撚嬲咯，最撚主要好撚嬲嘅嘛，嬲係可以引發。嬲又可以引發你，喂，可能你唔撚割要屌個中學生老母，然後佢唔撚妥，佢發憤去做大學生噶、屌你老尾，係噶。 可能你自己都經歷過呢樣。 會啊，你屌你，喂，你要知道，其實好撚多人喺睇落去眼淚，嘈下你老尾，喂。你喺佢面前，喂，其實即係你睇依家嗰啲師奶嗰啲反應啫嘛。喂，有啲師奶，喂，可能之前都中間偏南啊、撐差路，依家都企出嚟。 我自己咧，亦都喺街頭做過一啲印象式嘅調查嘅。咁我發覺咧，係民意大逆轉啦。 喂， 大逆轉就係喺五月、六月呢段時間大逆轉嘅。 喂，真 係 憤怒啊嘛，大佬、你屌你咁樣。 但係我對於你頭先講咧，我就要覺得補充一樣嘢。就因為而家咧，直接去操盤或者係打前線嗰啲咧。是 war game 一代，war game 就不是真的那些 war game 啦， 我真 係 食開雞啊， 係啊係啊，咁嗰啲咧就好似你啲經驗豐富啲啦，你可唔可以引證呢個講法咧？ 即係你話喺一個網上面討論啦，可能 chat 嘛或者咩，然後哦講一大嘢，陣間點行點行點行點樣做啊咁。 嗱，我個諗法係咁樣嘅，就係而家咧啲人咧，即係喺直接嗰、那個。交鋒的環境入邊咧，嗰啲人係好熟 war game 呢個概念，佢哋打得好多，所以佢哋有將 war game 嗰、那個即係知識咧，係擺咗落去而家。 你 war game 係咪即係 online game 嗰一類先？ 係啊， 嗰一類就唔算 war game， 嗰啲 online game 即係例如 唔係，但係 war game 其實都 食雞啊、CS 啊 嗰 類都會，但係嗰啲 war game 佢唔會用呢啲做通訊噶嘛。即係如果你想話喂喺網上邊啊，你可能打。打啲戰略 game 啊，嗰啲有時係即時傾嘅，或者要傾好咗戰術，即係你可能簡單少少，例如 travel 人嗰啲網絡對時對戰要儲埋，幾時開始一齊禁制， 係係啊，所以嗰、那個所謂協調嗰個意識好強咯，即係透過電子通訊去協調呢個意識咧，係喺其他地方係揾唔到嘅，因為香港嘅年輕人打 war game 打即係打呢 game 打得好多， 但我亦都話亦都可以同你講，台長即係諗下先。他們亦都依賴了的依家， 即係雖然好好方便，即係我同你講有咩咁方便咧？依家除咗通訊方便之外，喂，即係我又要講，譬如啊，我要佔領立法會，我撞緊玻璃個，譬如啊，我可以睇住 Facebook 某個報紙嘅直播，我望住裡面咩環境。喂，原來呢只門，喂，我哋撞緊呢只門，即係譬如啊，我哋撞呢個門裏面行咗40個喎，喂，嗰邊只門冇喂，我哋過去撞一下。 好啊，咁我哋回帶喎。2014年嗰時候有冇呢個條件 都會咁做，但係冇咁冇呢個氣氛啦。而家一定上你手講嘅係冇呢個氣氛噶嘛。 嗯， 因為你2014年你做親所有激進嘅，就第一時間有一班人話俾你係鬼。包括你自己身邊的人都會懷疑你是鬼的，即係好慘啊！到依家今時今日都仲有呢個魔咒在度嘅， 但相對嗰個效力就弱了很多啦， 弱咗好多啦。 咁啊，咁係一個即係社會價值的變化啦。好啦，咁我嘅解讀咧就係、是、警察方面相對咧，佢唔係年輕一代冇呢個概念啊。我諗而家警察如果講緊20-30歲都打 game 嘅啦，但係佢操盤嗰班冇。操盤嗰班，因為嗰我知道我有啲同學舊同學都係做緊嘅，佢哋都係我呢個年代，佢哋冇呢個即係 war game 呢個 concept。 咁你覺得如果你淨係攞新城市嗰一萬個事件嚟咧，你覺得個警隊佢面嗰個操盤有冇即係會係操錯盤咧，定係佢專登咁樣操盤？ 嗱，嗰個就唔同 war game 有關係嘅。我覺得 classic 嗰個 war game 嗰個咧就係立法會。即係衝入去嗰晚啫，其他就好難講，因為點解佢配合個成個地理環境啊？ 嗯， OK， 好啦，咁新城市廣場嗰度我哋重點討論，因為我覺得嗰件事真係landmark 嚟嘅，即係個標誌性嚟嘅。嗱，咁我哋回帶就究竟嗰晚發生咩事啦？嗱，我再簡單複述啦，如果我有錯，你糾正啦。其實嗰晚啲人係想走嘅， 走啊！但係 有一班人咧就喺外面睇緊戲，咁咧。不返去通知出係到晚係11點嘅。 11點。 所以有啲人呢，我諗大部分人都有個錯覺，就係嗰晚如果有事嘅話都係11點鐘之後有事。係 啦。 但係 Turner 原來唔係。Turner 就8點鐘已經開始嚟了啦。係 啦，8點鐘已經操入嚟嘅。 但係嚟了啲人初頭都唔係好醒覺。初頭啲人係點樣呢？你嚟啦嘛，咁其實大部分都走㗎啦。 好啦，咁我要查你啦，咁我要補充少少啦。喺裏面咧，沿村即係屋村裏面嘅啲走廊啊，或者啲通道咧，包括後面街市，即係或者娛樂城咧，我以前就叫沙田娛樂城嘅，我唔知道原來依家 冇咗娛樂城啦，冇咗娛樂城啦，仲有冇？ 嗰棟嘢仲喺度嘅， 仲喺度啊嘛， 仲喺度嘅。後面嗰度已經封曬啦，我仲見到阿航輝添，即係嗰條鬼佬喺後面嘅。咁我已經心知不妙啦，因為我當刻我係去翻我自己架車嗰度攞尿袋叉電啊嘛。我出咗去，因為我冇任何反光衣嗰啲，我行唔翻去啦已經。咁當其時係嗰個情況。好啦，即係話阿台長所講嘅8點幾嗰陣時已經喺度醖釀緊究竟，喂點樣啊？撤唔撤退啊？散唔散隊啊？已經。咁我當其時喺現場收到嘅資訊咧，阿楊岳橋啊、譚文豪啊等人咧，等立法會議員咧，佢哋嘅口中所講咧就已經協調咗散隊啦。嗰陣時就係8點幾。但係我嘅觀察咧，即係當其時我再翻去防暴嘅後面啦，我係喺泳池嗰邊嘅，我同前線爭好遠嘅當其時。咁咧聽得翻嚟咧就係8點幾嗰啲咧就係已經係協調咗就會係，但係我嘅判斷咧就係一定係圍捕嚟嘅。點解？喂，如果你諗住清場嘅，你邊度使匿完村裡面嗰啲咁嘅走廊你封埋啊？啱唔啱啊？喂，通常屌喂，你而家滲下俾人走噶啦，你封埋嗰啲唔俾人走，我陣間我再講我喺 但 係 但 係隊面， 但呢個做法係咪前幾次都有咁嘅味道喺度咧？包括旺角嗰次啊， 冇咁明顯，冇咁明顯。嗱，我第一次嗱，所以我同你講，差人講嘅嘢俾我嘅反應就鬼拍後備枕嚟噶啦。喂，好簡單，當刻我已經喺沙田娛樂城後面望住街市嗰度，已經係離地前線好遠噶啦。離前線仲要隔住一個公園，有上樓梯嗰啲公園，再要一棟樓後面咁樣隔離啦嚇，好後即係篤波嘅後面。我行過，個差佬唔俾我過，唔俾我出。我話咩事啊？佢話唔俾通過。我話點解？我攞車喎。佢話你佢問我係咪示威？我話阿 Sir， 如果我係示威咁點？佢話答我唔到。但佢個態度即刻好惡劣。我話我依家要去翻和。我話我要去和潮。 我見到你剛晚已經即時出咗個 flat 出嚟㗎啦，講呢件事啦。 係啊，好啦，咁第一次難忘。好啦，咁我出咗去佢哋封鎖之外啦，咁我翻入嚟，佢已經我行翻去前線嗰度㗎啦。 咁當其時喺向住泳池啦，即係近翻大埔方向嗰一段嘅和元和路咧。咁我就已經喺第二陣嘅防暴後面啦，要焗住喺後面，跟住就都 即係換子有幾層嘅喎？ 兩陣， 兩陣喎。 我已經去翻第二陣嘅啦。咁去到咁唔俾啦，咁我繼續喺度睇啦，咁都喺度醖釀。去到九點幾左右咧，就開始推進啦。 推進即係呢個布袋戰術嚟嘅，就跟住 收。一定係布袋戰術。 但係呢度有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我作為指揮官，我有個問題就係咧，你夠唔夠警員去做呢樣嘢？因為通常嗰個比例咧，一定係。即係如果你用布袋戰術，一定係警員多過嗰個示威者嘅。除非嗰個地理環境係好對你好有利。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下邊班示威者喺個谷底嘅、你上邊淨係即係幾多條友，你已經可以封曬所有嘅。咁你而家唔係因為新型廣場係四通八達噶嘛，即係有幾條路走噶嘛，仲有一條地鐵啫嘛。OK， 好啦，咁如果唔係夠人嘅，點解會做呢樣嘢？呢個係第一個疑問嚟嘅。 其實係唔夠人做， 係唔夠人做噶嘛。OK， 同埋如果你睇到後邊嗰班係冇足夠 training 去做呢樣嘢噶嘛。 我真係我唔係話 根本唔知咩事。 我有啲咧，我懷疑佢係文職嚟嘅，即係我唔 係。CID 文職 唔係啊，你唔係文職，唔好話文職。CID 其實都 handle 唔到，處理唔到個 situation 嘅。因為嗰個防暴嗰個係你要突，即係經過訓練嘅，唔 係即係話入咗 cam 嗰班啦， 入 cam 做嘅，唔係你揾條 C I D 出嚟走出嚟做啲嘢嘅 ，OK。 咁你要入幾次 cam 噶嘛？你係入嗱， 所以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出現咗個陰謀論啦，就係、是、咧當其時咧，亦都而家好似立法會個陰謀論咁嘅啦，就特登唔夠人，特登造成一個極度混亂嘅場面。咁、有人就解釋呢樣嘢，呢、這個混亂場面在警方的最高層入面，他們預計到什麼呢？就會打爛了玻璃，會流血。 怎知就玻璃沒事，只是流血。 是只是流血，而且流血的不是只是警察嘛，即可能即示威。 不是你現在沒有是即又不可以說平民沒事，只不過真的示威者自 我。不是啊，你知道嗎？因為受傷實在太騎你啊，即是被人即係隻手指斷咗咁樣啦，即係我諗嗰個去on duty 嗰個係冇 expect 呢樣嘢噶嘛，係 啊， 即係冇佢 expect 緊打到即係爆人哋爆光，冇諗住自己手指斷噶嘛， 咁冇人叫你畫眼噶嘛， 嗱呢個係鏡頭睇到咧，我哋而家都好難去。即係我哋唔係法庭啦，咁我哋亦都唔適宜去判斷呢個將會審嘅案件。 其實你撇開嗰度，就算我睇即係網上面嘅一啲嘅討論啦，佢就係話，其實你差人咁樣衝入去，然後咁樣捉人，你又冇委任證，你又冇 pass， 基本上都好容易甩。咁但係你要知道啦，呢啲咁嘅證，依一定係政治審判噶啦，到時就 係啊。所以咧，即係你可以有兩個層面去討論嘅。第一個層面咧 ，tactical 啦，即係喺戰術上啦。戰術上本身是一個錯誤嚟嘅，而呢個錯誤咧係導致到呢個前線嘅警員同埋即係喺第二日嘅援助級協會就係質疑呢件事。但係如果你質疑嘅話，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做得高層，你會唔會去到咁水皮先？咁呢個就係好多角度分析啦。咁如果你從一個現實角度，係真係會咁水皮喎？ 我 即係諗住造成一場好大、 好混亂、 好大型嘅。 最好咧，你哋裏面有人點火添。 唔係，而家講一樣有人死啊嘛。咁咧就會出現一個民意嘅逆轉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如果你要出現呢、這個，就唔係新城市當日我哋見到嗰個場景啦。因為嗰個場景本身咧係對警隊嗰個專業嘅水平咧係。受到嚴重的傷害，居然其中我睇一個好 impress， 即係我好深印象就係一個警員拿住個警棍同一個示威者拿住把遮喺度護咩啊？ 玉女劍法加劍 係加劍 加劍， 即係個有專業水平嘅係唔應該做咗，唔應該出現一個咁嘅場景咯。 所以頭先咪阿台長咪同你討論過，喂，好多嘢就係、是、喂。 抗爭者同你政府或者你警方 做咩？喺個互動互動嘅 互動咗出嚟啦！你哋屌你哋自己奸有奸輸，我係好喂嗱我嗱我我又預告嘅咋台長， 嗯、 喂我喺嗰打後真係去到之後真係有人命。我唔理邊邊啦 ，cut foot 啦呢個 cut foot 出，我哋 cut foot 啦， 有好嚴重嘅傷亡出現啦。 我哋要咁講啦， 一定責任喺曬你哋度。點解？因為發生咗新城呢一單嘢。 係啦，因為咧，事實上人命係已經出現咗噶啦。佢自殺跳樓，即係或者輕生嗰啲， 其實全部殉道嚟。 實際世上已經相當殉道噶啦。我哋一講好 specific， 好具體就係當有 喺衝擊裏邊， 當場有人命損失， 有人命損失， 而且這個可能性是越來越高的。OK， 好啦，咁而家即係究竟嗰個政府同埋警察嗰個最高層，佢嘅動機係咩嘢咧？咁樣 依家仲醖釀緊，就係話反水貨嗰日，我唔記得反水貨定旺角啦，真係 sorry 先啦。咪話有個懷疑係女警嘅拍攝到，然後俾人捉咗，跟住 而家告緊， 告緊，然後就話 告緊側邊，即係 後屘就話原來嗰個就唔係差人嚟嘅，原來唔係混入人群裏面差人，係女商人嚟嘅，依家俾人認翻個樣出嚟，原來之前係一粒花嚟嘅，屌你老尾！喂， 嗱你又唔好講得咁實，即係你有網上咁樣啦，但係睇落張相就幾似嘅，即係似當人。咁而家我哋唔好知，即係唔會comment一樣嘢啦，因為又上 court 噶啦，好啦。 係啦，咁如果日後依啲如果真係所有事出，喂，你估？日後有啲咩人命傷亡啊嗰啲嘢，會賴示威者定賴你哋差佬？ 咁我哋要翻即係阿林卓廷見到鐵通嗰單嘢啦。咁、 啊、 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喺2014年咧見到鐵通這個呢個咧，係扭轉咗成個即係入邊嗰個場景噶啦。啲人就話咩唔要暴力啊，要咩噶啦？即係我感受好深，因為喺龍和道就係咁樣噶嘛。咁但係你睇琴晚就唔係咯。咁唔係個原因就係、是。是因為那班人全部都是勇武派，定係還是整個社會的氣氛改變了咯？啊，咁你就要問呢樣嘢。 一定是嗱，尋日啦，新城啦，成班圍都好，一定是和你飛啊！尋晚大佬，喂，有師奶最好笑嘅，喂，佢哋生冷氣嘅，生冷氣啊！咁跟住有一個嗰啲應該啲， 尋晚你去咗嘛？ 冇，我睇直播，直播講嘅生冷氣啊嘛，幾老土啊！咁跟住有一個咧就嗰啲應該係啲 社工。 唔係社工，即係佢哋啲高比較有啲職位嗰啲就行開，咁跟住嗰個阿嬸都話：，喂你開翻個冷氣，你先好走啊，大佬喂！尋晚就個氣氛係咁樣嘅，咁但係好啦，到你林卓廷攞即係攞啲證據出嚟，啊陣間好激進嘅，喂啲人係屌撚翻你轉頭啊！即係可想而知，依家嗰個社會氣氛，你喂林卓廷呢啲咪戇撚鳩鳩，佢仲未知依家。 嗱，我哋試下站喺嗰個立場去睇啦。嗱、 啊， 我哋假設啊，假設真係有人拎鐵通。假設真係有，咁即係對於喺現場嘅人嚟講，佢哋嗰個態度係咩嘢？ 現場嚟講人嗰個態度，我依家演一次係關你撚事咩？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嗱，我依啲係最好啦，我依啲一句説話就 解釋。其實就等於嗰、那個即係 關你撚事，林卓廷屌你老母，係咪先？ 即係等於翻係嗰個喺立法會爆門嗰鑊啫嘛，即係我哋講緊2019年嗰鑊啊嘛。其實嗰啲人喺側邊睇嘅。覺得好簡單，就係、是、你班民主即係泛民議員，你唔好阻流阻勢嚇，人哋做人哋嘅事，係嘛？係人係鬼，自有群眾自有判斷，甚至真係有鬼，都用翻我哋自己前幾個禮拜講法，將計就計。 用我一路以嚟嘅講法，你有鬼唔該請多啲嚟，我包含啲塊面嘅啫，我代入去裏面講啊。係啊，你有鬼咪整多啲嚟。所以即係我都講啦，喺現場互相都唔好打咁多招呼，又叫啊台長你好，屌你老母，冇人會睬你嘅，戇鳩。 係啊，冇人會睬你噶。 你預咗，總之你 唔係呢個亦都有一個咁嘅即係真實嘅例子咯。譬如話某場合咁樣。咁我唔戴面罩，即系我唔戴口罩啦，我覺得冇乜意思啦。 咁正路應該係你冇得理由啊，大佬。 唔係，咁因為就算我戴咗，啲人都認得我噶嘛。咁有人同我影相，咁我唔使啦，即系我冇呢個打卡嘅興致喺度啊。咁嗰個證明一樣咩咧？大家對件事咧係嚴肅少少，因為而家已經到咗一個生死存亡嘅階段，就係、是、大家唔好諗埋啲無謂，即係唔好做埋啲無謂嘅動作咯。咁所以如果你講到譬如話嗰個真係有一啲暴力嘅場面，咁而家 settlement 係咩呢 ？settlement 就係、是你唔需要太早去計較嗰、那個動機同埋結果嘅， 件事去到那裡，他就自己本身 他運作的那個邏輯在那裡、啊、爆了門了，那我爆了門了，那爆了門了，那入了去了、坐在自己的位置就同了，那些人就自然有他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咯，是吧，就不輪到你譬如泛民的議員或者泛民的人 在前面 去做一些即係無謂嘅動作，係咪啊？嗱，呢個包括埋咧，就係咩咧？阿朱凱廸嗰個動作啦，即係佢衝埋去擋住呢樣嘢嘅。咁我覺得咧就咁樣，即係去嘗試去救一個人本身咧，係啱嘅。但係就唔需要覺得呢樣嘢係你本身作為一個議員嘅本分，係嘛？現場嘅記者，你嘅責任係咩咧？是一拍嘢，你的责任不是救那个人，救那个人那个真正要负起救这个人的责任是警察，而且不只是救受伤的警察，是救受伤，即是要阻止你的同胞去打，即是去打去濫打一些示威者。为什么要这个责任呢？嗱，呢個係 two way 噶，即係無論係你係警察受傷或者示威者受傷，你嘅同袍你都要阻止啊！因為如果你打死咗個示威者咧，當場打死示威者咧，呢、這個政治責任你係負唔起嘅。所以大家分清楚你嗰、那個即係 個係成個警察兩個字嘅責任啊！ 係啊，係你自己嘅責任嚟噶。 所以我唔需要用黑警呢一個 terms 啊，因為我咧，你用黑警呢個 terms 好似覺得咧，即係尤其是依家。喂，變咗咧，好似其他警察冇責任咁樣屌你！我所以我盡量少用黑警呢一個字眼，我直頭係警察打人係警察打人，警察妨礙司法，警察妨礙司法，警察屌咗乜有計劃地去屌咗去圍捕，屌咗乜就係有計劃地去圍捕，唔關黑唔黑警事，黑警係另外一班嚟嘅啫，其實。 係啊，好啦，咁我哋翻翻咧就係即個即係新城市廣場嗰個之間個互動啦。咁其實呢個陰謀論本身有冇得印證咧？咁我覺得係有嘅。 都唔係陰謀論嚟嘅，依家你去翻新城、那個， 你聽我講埋先啦。嗱、嗯，呢、這個陰謀論咧就唔係喺嗰個事件本身印證嘅、嗯，因為而家大家討論，即係仲要揾翻啲細節啊嘛。譬如事前嘅鋪排點樣？舉個例，譬如警察有冇喺當日晏就已經同新城，即係新城市廣場嘅人傾過？咁呢個無從稽考嘅，因為而家網上有啲咁嘅謠言啦，但我唔信嘅。 即係沙田嗰個傾落裏面嘅做嘅商鋪嘅員工咁啊，講個件事出嚟就講到就成件事啦，又晏晝幾點鐘幾點鐘咁樣就。咁、嗯、但係後面嗰啲 即係下面啊嗰啲 comment 或者依家新城市佢依家佢啱啱出咗個嗰、那個公告喺 Facebook 啦，下面嗰啲 comment 都係講咗，喂，你薰衣草嗰個展銷突然之間冇咗啊！咁你依啲係好 係啦，呢啲我哋要慢慢 trace 翻嚟嘅。但係不過我肯定，即係我自己作為做記者咁多年，我就唔係太相信而家流緊出嚟嗰個話自稱新城市廣場嘅員工嗰條料係嘛？咁即係你聽人就可以自己判斷啦，你信唔信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但係咧，成件事個判斷咩？喺日後處理未來嘅即係示威活動，佢哋想點做？嗱，而家咧，我諗有一個我覺得幾可信就係佢哋係等緊逆轉民意。嗱，包括埋今日阿鄭若驊佢即係上機前去北京前，佢都講一樣嘢啦。佢繼續為即係好樂意繼續為香港人服務咧。即係實際上佢想嗰樣嘢就係佢哋唔會辭職啦。咁唔會辭職，以而家呢個局。咁其實想搞咩先？你又唔肯去即係對話喎？絕食上嚟去同你呢、這個禮賓府阿林伯，你又唔見啦？有今日銀髮族上去，你又唔傾啦？ 唔傾啊！ 傳說而家揾中學生傾啦，咁、同中學生傾係冇意思噶。 咁好啦， 咁你究竟想點先？ 好啦，咁或者咁講啦，頭先又我問翻你啦。咁如果你覺得即係以你嘅分析啊，即係時事評論分析，咁日。一路以嚟，咁嗰啲示威會變成點咧？ 唔係，唔好講呢樣嘢先。你要諗住個政府動機係咩先？ 動機，所以我咪就問你咯。 動機咩？ 如果一路都冇， 因為喺2014年就拖咗，但係嗰日係拖冧咗你噶嘛？ 係啊，佢又想拖多次啊嘛。 拖多次咯，最簡單拖一次啊，拖到你冧為止啊嘛。咁拖到冧咧，有幾個核心嘅元素會出現，即係要有出現呢個背景先至會冧嘅。其一，啲人好攰。89日喺全部喺街度嘅，你其實你即係我自己當其時我都幾攰， 其實都唔係好想，即係真嚟講都唔係好想拖落。 屌，好老實講啊，翻屋企多撚過喺 屌真係多啊，真㗎、啊，後期係咁樣噶嘛。嗱、啊，呢個其中一數，第二樣嘢喺呢個即係示威嘅群眾入邊出現內控。 嗯。 第三，警察嘅武力鎮壓出現咗效果。 你或者咁講，可以再直接啲講2014年個情況咩？2014年就係諗住我總之要霸住嗰條路，係我就得個目的，我霸住條路要你妥協， 係啦，咁樣咯。因為覺得霸住條路你就 係 即係頂，你就頂唔順噶嘛，係咪？但係春樓唔係啊嘛。 咁嗰陣時我即係我有個諗法，我有講，我講咗出嚟就話咧，你哋清場有叫做清。最緊要你哋叮一聲，某一個時間錯唔出翻嚟。 但係呢個咪重點咯，因為當其時大家都唔敢肯定，如果叮完之後出唔出得翻。 嗰陣時鳩鳩鳩烏撚咗，反而嗰陣時嘅鳩就係想出翻條路出嚟，成班撚咗喺度屌。 但你唔夠人咯嗰時， 屌成班撚咗小男叫雞咁，又喺度行嚟行去喺門口度。 唔好加鹽加醋，但係即係講件事就好簡單啫，係嘛？其實。大家唔好諗咁簡單，就係話而家呢個策略係成功，因為到而家都可能出現翻2014年嗰啲嘢噶。 我話你講，但係依家同2014年嘅情況咩？以前咧，2014年咧，你佔條馬路咧都熬撚曬底嘅，要諗撚辦法。啊，我哋好冇審查大銀喺地下，然後一齊落去執佢打點啊？幾啦戇鳩啊？點解唔係一二三？哇，好啦，依家2019年咧，你佔路咧，叮一聲就佔撚咗啦！依家唔撚曬諗噶啦，已經係依家就。 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占路嘅兴趣唔大喎。 系啊， 即系你讲兴，即系 我话如果你依家你 即系嗱，我同阿法老讲，我冇矛盾嘅。而家系可以一呼百应嘅、 啊， 即系举个例，如果譬如突然间而家喺 当山菜咁食， 旺角有人占咗条路咧，跟住好多人落去噶啦。 系啊 ，OK， 但系佢唔会长久嘅，即系唔会讲话，唔会话大家谂住两三个礼拜或者成个月就枕住喺度嘅，要退就退 ，OK。咁、那個問題就係呢種呢股動力去唔去到八月，去唔去到九月？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因為咁多人出嚟，其實好多係學生嚟嘅。呢段時間係暑假。 喂，如果過到十月都勁啦！ 唔係，浩天都講啦，而家睇十月一號啊嘛。 係啊， 即係十月一號係一個 係 一個指標嚟噶嘛。咁如果你喺林鄭嗰、那個佢分析呢件事咧，就係、是。即系我代入起身，2014嗰件事系会再发生嘅。只要警方掌握多啲情报，只要能够即系做落去，即系示威者内讧，出现咗几股唔同嘅势力，几股唔同的山头，咁就会即系出现个。咁但系呢件事喺今次点解发生嘅机会冇2014年咁高咧？ 咁我真系冇运。 唔係，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咧？因為2014年參加呢個運動，嗰幾個組織跟住都會去選。 嗯，係啊。 呢、這個選呢個問題就會構成咗佢哋之間個山頭主義啦。 一選舉就變咗。 但係今次唔係啊嘛。今次第一樣嘢係冇明星喺度啊嘛。嗱，我頭先同阿浩天做咗節目，我已經預測咗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今次呢個完咗之後咧，嗰班出過嚟嗰班蒙嗰面嗰班咧。是会过翻正常生活的， 系啊， 会忘记呢件事。 咪依啲咪 V 杀咯， 唔系，系冇，佢哋唔会再攞住呢件事，觉得就系呢个佢人生嘅光辉，我拎出嚟讲。 冇啊，早 我要唔会提噶， 即系最多围内几个 friend 饮到饮捻大咗，屌你老嗰晚嗰个我嚟噶。 嗱，嗰个喺后边一脚伸出喺入边伸出嚟嗰个， 其实我啲设计对白嚟啊，屌你 个捻面啊！喺后边伸嗰脚嗰个，其实系法国佬嚟嘅。 第一嚿砖头我掘噶，真系屌你老味系啊，即系咁样啫。 嗱，呢个系唔同2014年噶，2014年嗰阵时动期噶嘛， 系好戇鳩其实。 系咪动晒期出嚟啊？今次冇人動期噶 嘛？我一路嗰個講法，我暗示就講喎咩？喂，我咧簡單，屌你老母！你如果你動期出去，唔該曬揸咪喎，咪負責曬成件事。咁件事點會激進啫？即係我喂我自己做過動期嗰個啊嘛，我梗係知啦。 其實咧，嗱，你冇喺度即係話等我賣弄個書包啦。因為講到呢個問題咧，又去到一個即係法國哲學家叫福柯嘅，佢講一樣嘢就咩咧？點解以前啲人唔出即係寫書唔出名咧？即係唔出自己嘅名咧？係因為要避咗嗰個刑責啊。就跟我們現在不是說譬如我出本書的老虎都寫了梁錦祥的名字，以前不是嘛，以前寫最顛覆性的那些書其實全部隱形的，因為用第二人的名字嘛。 是嗎？ 是啊是啊，他就是這個他的說法來的。那個原因就是什麼呢？就是說要避免了那個要 要負嗰、那個那個那個法律責任嘅原因，而反而呢樣係激進啲嘅，因為呢件事可以令到件事嗰件事延續咗。嗱，你睇今次唔同嘅，今次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係冇政治明星嘅。 喂，嗰啲真係喂嗰啲真係除咗件西裝，然後屌戴個口罩出嚟，屌都不。 佢跟住佢就係翻工噶啦。 係啊，轉頭就再轉頭翻嚟第日翻工，依啲你都你點樣點搞啊？ 咁所以咧，呢個亦都衍生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嗱，你由呢個兩次包圍警總，爆門立法會、旺角、大埔，以至沙田嗰晚咧，其實你拉唔到好多人嘅。我頭先阿浩天講過，仲好笑，佢話即係拉幾廿人嗰度咧，喺出邊嗰班其實係睇完呢、這個地久天高火現場嗰班人嚟， 即係睇完嗰、那個 睇完嗰場 播映會， 都冇喺過真正入邊。 真係唔係啊？依家俾阿我唔知嗰個係咪柏林仔啦，話疑俾阿 鄭柏林， 疑似鄭柏林，我唔係刀柏林，亦都唔係柏林，嗰個鄭柏林以前童星嚟嘅，咁後屘做差佬，依家就係新界北係嘛？係新界北嘅總指揮嚟嘅，經濟部啲總指揮嚟嘅，嗰個鄭柏林就影緊到佢咧，因為點解咧？新城市，我成日講新城啊，算新城市嗰日咧，就咧影到一個白衫嘅高級警務人員咧，就將一個制服咗嘅示威者嘅手咧，180度，唔係360度啊，180度咬嘅，即係話我都真係屌，唔係咁樣啊！ 我知 咁樣啊， 咁樣啊， 咁咬嘅，咁啊依一個係酷刑嘅都係係嘛，因為已經係制服咗咯，酷刑嚟噶嘛，咁啊依啲都要追查啦，咁所以 嗱酷刑嗰個咧，我哋遲啲我哋希望做一個即係比較有技術含量嘅節目，即係一段啦，就係講乜嘢係濫用暴力咯，譬如你。那個警棍你打邊個位置本身是濫用暴力咯， 頭唔得啦， 唔係仲有後腦，仲有係從後打後腦。咁我諗就呢個係一定係酷刑嚟嘅。咁而家喺 New York Times 已經全部同你做曬記錄噶啦。 亦都有啱啦，我都睇連登咧有巴打講咧，就係已經尋日咧係有人去咗日內亞咧就交咗個。用六個鐘頭時間啦，咁啊都係連登巴打用六個鐘頭時間鬥嗰份稿出嚟，就交咗去聯合國嗰度嘅總部。 嗱，咁我即係頭先個 side track 咗啦，就跟住去翻咧，就係跟住落嚟會點樣啦？嗱，跟住落嚟咧就有721啦，即係721應該係今個禮拜。 係啊，所以你話喂，跟住嗰個禮拜嗰個示威會點進發？ 今個禮拜嗰個示威係點樣啦？同埋會做啲咩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喺金鐘其實都冇乜好做㗎啦，咁你立法會都爆咗啦，咁你跟住做咩啫？係咪 我就唔係你要知道呢，喂阿台長你話喂死呀嗰日要點樣分析呀、啊、點樣喂點樣因為其實有幾個因素民陣點樣戇鳩法啦、啊即係到時我哋要急 加唔係但係我覺得人民陣已經 irrelevant 㗎啦。民進嗰個慣性係咁啊，嗱，你唔俾壓力佢唔會出嚟噶。佢其實佢喺七一完咗之後，佢已經唔出嚟噶啦。即係你睇唔到佢已經冇法。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個局勢升級，如果你而家即係冇啲嘢搞，其實你民進已經 out 曬噶啦。但係民進可以搞啲咩？民進好簡單，就係行完收工。佢永遠冇講俾你聽，如果行咗之後，個政府都唔會即係同你傾嘅。咁你點搞？ 喂，依家喂，即係我同民進講啦。依家貪你嗰張不反對通知書嘅啫，我哋時間都唔會貪啊！嗱一樣我 唔係你突破咗就唔使貪噶啦。 我預告埋啦，或者即係預告嚟嘅呢個，一定係要去到終極，即係其中個 step 就係要有一個冇不反對通知書嘅。係 好啦，嗱，我哋翻最核心問題，個政府想點，同埋而家示威者可以點？嗱，個政府係拖嘅，個政府個政府基本上冇策略。政府唯一個原則就是拖希望在這個過程裏面個民意大逆轉 是的、我覺得它是同一時間是兩個招數一個拖、拖得死就拖、不拖的我繼續不回應間不中出來屌夠不搭八屌你都又火上加油、你留意一下他沒有回應又不斷火上加油所以我剛才再問台長你覺得示威者如果政府一直都這樣 的態度示威者會有什麼反應先 兩樣東西我覺得示威者應該有什麼反應、示威者會有什麼反應我覺得示威者應該有什麼反應呢很簡單兩個字升級但升級的問題是怎麼升法嘛 所以 因為如果你升到舉個例子譬如在星期日新城市廣場打爛曬玻璃嘅，唔好講話民意逆唔逆轉，其實好多人係唔中意嘅。 所以我亦都講一樣嘢， 最撚想示威者升級嗰個就係林鄭月娥。 是啊、但是要升级有方向嘛，是哪、 啊、 种类型的升级嘛， 但又可不可以做到屌即 是。那我就好，即是这个人上呢我就很保守的、 嗯、 我就告诉你三罢是不可能成功的香港。 嗯、 三罢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香港人实在太喜欢翻工了。香港人不翻工是周身不自 在的。要想个波大小 这个爬个波大小。香港人要翻香港人要翻落要翻，如果他不翻落不翻工呢 就所以我咪可以个门口我你三百搞得成我错。 不过呢我就。 我想再加攞。 我就另类嚟嘅，我唔好想翻工。 所以我咪开个盘口咯。你三百搞得成嘅话，我想人上间攞跑。 唔系，咁但系呢个牵涉三百嘅定义系咩嘢嘛？咁佢哋觉得三百咗啦嘛，咁我哋觉得唔系啊嘛。三百嘅定义咧，就连银行都唔开门。 系啦，银行都唔开门嘅。 银行都唔开门嘅。 长年都要得银行噶，咁三百系啦，长期都红日咁就系啦。 咁升级嘅方向应该系点样咧？咁样。咁我就即係不便喺度講啦，因為我覺得即係一講就冇癮啦呢啲嘢係嘛，同埋即係呢啲嘢唔識嘢講。但我覺得就點樣咧，係直接針對呢個林鄭月娥本人。 本人添。 係，因為聞説咧，佢而家即係今日聽人講咯，傳言啦，佢一日只有瞓五個鐘嘅啫。 咁好。 係啊，同埋高血壓啊。 哇！正喎、啊。 嗱，瞓五個鐘咧，其實好奢侈嘅。我今日都係瞓咗五個鐘啫嘛。即係對於佢嚟講，我都瞓五個鐘好 reasonable 啊！你哇，你咁多嘢做，多嘢做咁啊！以前阿太翠夫就一日瞓三四個鐘嘅人，係啊。咁佢可能佢平時都唔係好慣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對佢嚟講，瞓五個鐘其實都係 OK 嘅啦。但血壓高又多少少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佢真正係咩咧？就係佢個人承受壓力咧係即係。 你睇個樣都知啦，佢咁屌就。變咗第二個樣嚟嘅，係 啊， 完全第二個樣嚟嘅、啊，你對比翻就知嘅， 對比翻就知啦。 皮膚膚色、面容啊嗰啲所有嘢，你一睇就知道，哇！屌唔知以為生緊 cancer 添。 係啊，佢唔係佢，如果咁落去，佢都生 cancer。 生 cancer， 生 cancer 噶啦， 大膽去死。 咁俾壓力佢係點樣咧？就唔係佢落台，係令到佢發癲。咁你知唔知即係前幾年咪啊邊個咪有班要逼想逼到另外一發癲嘅？ 喺邊度？ 我唔知，我唔講嗰件事啦。咁你用翻傳統一個方法，係逼到佢發癲就 OK 嘅。 哦，咪發咗癲，其實發咗癲， 係癲唔夠嘛？ 癲得唔夠？ 係癲得唔夠嘛？癲得 冇啦，即係咪 嗱癲得嗱癲得，即係點解要癲咧？因為佢一癲嘅話咧，佢好多決策咧就會出現嚴重失誤。我覺得新城市廣場是一個，我不會用新聞論，我覺得 是判斷錯誤的。 哇！是癲撚咗之後的判斷錯誤。 偏咗之後，正如阿法老在開麥之前講啦，就因為而家咧嘅紀律部隊咧，我不知道其他紀律部隊有冇同樣情況咧，就是不斷催眠緊，就係而家出嚟示威嘅暴徒，即係佢哋不斷 loop 緊呢個信息俾自己，因為如果佢唔係嘅話咧。他哋會開始懷疑自己做嘅嘢有錯誤。 係啊，好撚大鑊㗎依家。嚇啊！所以咪話屌成立呢個特別調查。 所以咧，有兩個即係格言俾啲警察嘅高層啦。嗱，呢個係出於真心㗎，即係唔係線你㗎。 原座級都提埋你哋啦。 原座級係原座級唔會，原座級佢有另外一個 agenda 嘅。OK， 嗱、 啊， 如果你有監聽嘅話咧，你記住一樣嘢啦，教父入邊有一句説話，佢話你唔好憎恨你嘅敵人。因为这个影响你的理性判断，即甚至这样说，不要憎恨你的对手，因为这个会影响你的定性。现在你就是憎恨，即是去灌输紧，去 loop 紧这个仇恨 的情绪给紧你们自己。你给的前线，我觉得即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要他做到他最准，但不要你自己都信埋。其實你嗰個係純粹一個博弈嚟嘅，而家 佢當撚咗自己軍隊嘅軍隊就會有呢啲催眠係咪先？政 唔係軍隊都高層都唔係嘅，因為點解軍隊唔係咧？軍隊到適當嘅時間都要和談嘅，佢唔會 清楚啫， 即係佢唔會， 即係我意思係話，喂你執法，你就係、是、喂和平示威嘅示威，一唔係啊嘛，你一係。喂，擺到明成個局嚟嘅， 係啊！ 你連香港電台今日都出過幾個啦，已經今日即係今日裡面都有幾一個做咗一個分析。 聽我講埋先啦，嗱，咁我哋覺得即係話喺即係我哋朝早派嗰個理想嘅 scenario 係咩咧？就是、林鄭月娥呢個人癲咗， 繼續喺度做咯。總之就 最好佢首先係首先係抑鬱，跟住佢縮咗， 繼續做， 但係繼續做，做到12號以後， 係啦 ，OK， 好噶啦，嚇。咁咧喺呢個期間出現咗好多錯誤嘅 decision， 而錯誤 decision 咧就唔單止影響咗香港係零至即係國際化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新城市嗰個唔係咁即係香港人淨係睇，香港人睇，其他人都睇嘅，搞搞下咧就香港人咧就上咗呢個 Time， 甚至咧喺年尾攞到呢個諾貝爾和，特別係連登攞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 ，OK， 真係勁嘅， 係啦，咁就咁就最好，但係我哋亦都要避免一樣嘢，就喺呢個大型嘅。即係所有嘅衝突入邊咧，係有人命嘅傷亡，但係呢個係主觀嘅希望嚟嘅嚇。 你冇辦法喎，我講得焦土唔通屌你乜嗰個焦土唔會辣親人嘅咩？多 係係 咁，喂，同埋即係你都咁講，我哋咁多年以嚟嗰啲咩五居公投啊、全民制憲，就係想防止依家呢個事情發生，冇辦法啦，防止唔到啦，佢真係發生咗。係 啊，咁你至於話即係香港嘅前途點啊、雙普選咧，我覺得大家其實就可以放開先嘅，嗰啲就比交翻俾泛民去諗啦，因為佢哋日思而想都係選舉啫嘛。即係我好 cynical 嘅，對於譬如阿林卓廷、阿鄺俊宇、阿歐樂威要出嚟， 歐樂軒， 佢哋點解行到咁前線？係為咗年尾同埋出年個選舉啫嘛。 我呢一樣嘢 嗱，如果你林卓廷琴晚嗰個表現咧，佢哋自己都驚㗎。係 啊，佢哋會修正咯。 要修正噶， 佢要修正咯， 修正噶，所以佢今日要出翻嗰段嘢出嚟。 所以啲人咧，搞錯為選票，唔緊要，佢為選票俾佢為，爭住你做啲乜撚嘢啫，冇所謂。所以我之前自己節目都有講啦，我話喂，依家你歐樂軒、鄺俊宇，喂，即係當然，喂，依家你哋做緊嘅嘢，喂，即係當然會係表揚啦。但係你要知道，依家我哋都係監察你，只不過 因為我對佢動機嘅判斷唔係話純粹佢出於就係對嗰、那個。即係示威的認同，我又不可以完全話啊，佢哋好 cynical 係機會主義者嚟，但係佢有機會主義者的成分喺度，因為佢諗嗰樣嘢，最終個目的就係佢哋要盤算，就係喺區議會入邊同埋喺出年嘅立法會入邊，佢哋贏到幾多席。 或者我都同大家講，呢一樣嘢根本就民主選舉裡面嘅屌選 基本結構嚟噶嘛， 選民同埋屌代議士嗰個基本結構嚟噶嘛，做乜嘢？ 係啊，所以 喂，我可以兜個兜面同佢就識到啊，兜個兜面你記得住啊，屌你老母，你咪撚再屌你老母再搭大台啊，唔撚叫人唔撚投你票啊，兜個兜面咁同佢哋講， 係啊， 你唔撚識介意，喂係為選票係為啊咪得咯，你最緊要做啲乜嘢先？ 嗱，咁頭先我哋講咗嗰係即係本朝島派嗰個理想 scenario 啦，咁但 係 現實上嗰、那個 scenario 係點樣咧？咁樣，咁我覺得咧就唔可以咁快判斷嘅。其中一個指標就係咩咧？係嚟緊嘅旺角嗰個遊行，咁、嗰個我覺得係一個指標嚟嘅。 因為真係都未嗱，因為啱啱頭先講嘅點解要岔開咧，就話、真係唔知道。雙方有咩互動嘅反應喎？可能嗰日真係屌，喂嗱，即係譬如一可能有隻就係鳩噏呀，喂，可能嗰日冇曬差佬都唔出奇啊！突然之間， 咁呢、這個 即係唔係變咗六一六嗰日咯？ 嗱，呢個係點樣咧？因為咧，如果你行落去嘅話咧，如果保持到即係示威保持到呢個 momentum 嘅話咧，其實冧嘅係警方， 係啊， 冧嘅係警察嚟。 喂，一樣嘢喎。 嗱，我就係舉啲例子啊。譬如如果你諗下由呢個喺六月九号，到新城嘅广场嗰日，其实佢哋打算要拉几多人？每一个 event 其实佢哋都想拉人嘅。 你同埋咧有一样嘢啦，就算佢嗱，你系咪想讲话，如果拉到人就要审，又要落口供啊，嗰啲咁嘅工作量啊？拉唔到人仲勁啊！你試下佢哋嘅手證啊，睇曬所有 CCTV 啊！屌真係睇到佢黐線 嘅。唔係，但係而家聽講話外判啊嘛。 外判了，你判啦，判啦，邊個？喂，同你講啊，喂，唔係無限金錢嘅，你哋屌你哋嗰、那個嗰嚿錢，你要立法會再撥噶，立法會停撚咗。唔係，你要知道咧，為咗宏觀埋成件事啦，你要再幻想埋，喂，之後你啲撥款點撚樣先？基本上運作唔撚到，個政府冇運作。 所以大家唔好咁貪，即係唔好咁戇居話，即係立法會盡早復會，立法會最好停多半年， 停撚多半年。喂，你要知道喎，因為嗱，其實你講翻啦，喂出糧，喂警察 OT 嗰個問題，喂原來有啲係出十幾萬一個月嘅喎。出成十幾， 佢而家係揾錢掟暈你啊嘛，大佬。 係啊， 如果冇 OT 反台啦，晨早。 喂，好啦。咁啊！如果你持續咁樣，嗰啲 O T 錢邊個俾啊？ 唔係，就算講而家，如果持續俾錢都俾錢都搞唔掂㗎。 因為他精神上他們都頂不順的、 哦、 你家裡有壓力啦，你自己本人 handle， 你看到那個隻秋王已經看到那個精神壓力是崩潰的啦。 不是隻秋王不得知，剛剛我又看到一條片、嗯、就是這些網上面又看到一條片、嗯、尖沙咀在個商場裡面個走廊 lift 大堂，跟住應該就是普通市民同一個疑似落了間 的 應該是啦，就撞，跟住咧咁嗱個情況就係撞完之後，咁啊撞人嗰個咧就喺度話：，唉、哎、做咩啊？我係即係應該講咗就，唉、哎、我係暗示咗我當差，跟住話嗰條友興，你當差係點啊？佢就喺度同佢理論，又報警，又話你恐嚇又剩啊！依家喂，依個問題就係、是、你諗住你自認係差人，屌有人會尊重你啊？屌你老味，嗰條片即刻有人圍住啊！屌你老味，有人自認差人。 我諗佢勾咗噶啦，即係呢、這個呢位如果真係係警察嘅話，佢 即 係 或者都可以承接翻頭頭先你。 佢而家對而家個 social sentiment， 佢 喂你依家講啊，喂你屌忍忍住啊，大佬爭在未真係我嗱我依啲我之前就同阿台長閂麥講，依家爭在未有蝙蝠俠出現嘅。唔係啊，唐英年佢就做套衫出嚟嗰一種啊，真係個做法蝙蝠俠啊，係咪先？爭在未有蝙蝠俠出嚟維持正義啊！屌你真係，我唔係嚇大家 啊！ 喂你喂依家仇警嗰、那個，喂你諗住係我？ 你都唔使解釋啦，你淨係睇嗰段片。圍毆段片你已經看到了， 屌你喂！你而家你揾阿鄭柏林出嚟做，屌你做差人公關都大撚鑊啊！同你講，屌你老味！ 你有睇阿吉神嗰張漫畫？ 有啊， 嗰張漫畫好似都成萬人 share。 哇！真係一幅圖解釋曬成件事嘅真係。 唔係一幅圖攞你命， 一幅圖攞你命 啊！一幅攞你命 啊！真係好咗，唔係好咗係佢真係，唉、哎，即係所以眾志嗰位手足喺度，你早日康復真係。依啲你真係為香港人而犧牲。 冇嘅，我覺得件事去到咁高調咧，其實就個法律嗰個訴訟應該糾纏好耐㗎啦。 哇！我咁睇啦，即係如果真係追究起上嚟，佢係可以嚴重過七警㗎喎。 唔係咁跟住落嚟嗰個問題就係你法庭幾時開始去 handle 呢啲 case 咯？咁但係我相信都有排㗎啦，坐底都2020年尾㗎啦，即係嗰個社會變化咗之後先至開始 handle。同埋你睇另外一樣嘢啦，而家真正的檢控其實很少 的，是港大那個啦，即係俾人 真正的檢控啊，真正的檢控 那個極速， 極速 隔日就即刻嚟啦，咁即係。 但係你回顧翻，譬如喺6月9日嗰啲咧， 未啦依家。 其實係，即係我自己有個一個咁嘅估計啦，其實係停咗喺度嘅。 佢哋都唔敢點喐 啊！ 你明唔明啊？ 啊！ 所以我知，即係我都會講嘅話，因為我依家都講多次啦。屌佢！如果依啲你正式落。正式落差船高，然後我都不知道點審，一審你都即刻就 其實咧，那個最重點嗰度就係有冇人被告暴動罪。係 啊， 即係你一有呢條罪咧，成個社會氣氛又升咧噶啦。 佢最憎佢唔褪得喎，仲一樣點解唔褪得？啱啱今日我頭先有睇到啦，好啦，陳廷佳我點搞先？依家屌你老 十月，可以出賊噶嘛？ 嗱唔緊要。依家最慘咧就係咧，政府你用唔用翻原本可以用嗰個方法先？佢一定唔肯咁用。一用咪自己佢話俾人聽， 係穿崩噶啦！一用就穿崩噶啦。 其實穿撚咗崩，你只不過唔撚認啫嘛。即係明唔明啊？穿崩就穿咗啦，大佬你屌你！喂，台灣陸委會講撚咗啦，已經邱垂正嗰啲講幾次啦，出嚟啱唔啱啊？揾你三次表，係咪先？指控不回，跟住就屌你！喂，依家我啦。撤回咗啦！屌你點撚最撚得住陳明佳？屌你喂，應該就開咗條隊啊！屌你諗乜同個女仔取回公道㗎？開咗條隊，係、 嗯、 啊！快啲炸撚炸林！屌你諗乜處理啊？你老母啊！屌閪真係林鄭月娥，你真係唔好意思啊！真係興㗎嘛！你快啲處理啊！ 唔係佢唔得㗎啦！佢唔得㗎啦！ 咁你頭先話要逼撚癲佢啊嘛？咪啱啊！ 佢疏咗㗎啦！ 啱啦，揾啲逼鳩啊！喂你啲藍絲都白瓷莫辨啦！依家。啱唔啱啊？你话咩？点啊？喂，取回公道，依家快啲就啦。 好啦，嗱，咁最后一个 point 啦，就系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um 会延续几耐啦。咁对于呢个问题，我悲观少少嘅。我觉得到十月开学咧，就 九月后 啊，即系十月系大学啦，系嘛？九月就中学啦。咁、 嗯、 我谂即系参加嘅比重就大学生居多嘅， 居 多嘅，居多嘅吓。咁、啊、我就觉得就喺。九月頭開始咧，就開始會手續嘅， 你是這個估計， 但我還要看埋誒嚟緊旺角嗰個 case 同埋呢一個月的變化咯。 嗯，我覺得啊，我估計就好添啊，恆通好好咩嘅，我估計咧係會縮曬嘅，但係咧縮曬咧唔係話冇，只係大型抗爭運動， 即係講緊100萬嗰啲啊就 冇咗噶啦， 冇噶啦， 即係會係邊啲咧？會係啲即係估計啊，小輕微嘅火燒趙家樓嗰啲啦，譬如啫，我真係估計嘅咋，即係我你都知道我個人諗嘢可能撲街噶嘛，我又會諗啲撲街嘢噶嘛，即係譬如哦邊個明星屌你啦撐對家嘅，然後佢有開酒樓嘅，我嗰間酒樓放瑞典臭魷魚，屌你老母！ 嗰個係戲劇嘅， 係啦 嘅即係想像劇本嚟嘅啫， 即係咁樣想像。 我哋大家都唔想發生呢件事嘅。 即係但我會估計啊，明唔明？我啲推算啦，我合指一算咧，依班友仔咁中意諗埋呢啲嘢，即係會係依一類啊。 嗯， 即係咪去哦屌你！喂，你依間我哋 A B 酒家呢個老細高調撐 但係你都咁講啦，咁都係調翻轉嘅啫。 嗯， 即係咪你即係高調去反政府，你都可能冇呢個風險啦，係咪啊？即係我覺得永遠事情都係 two way 嘅， 係啊， 係嘛啊？咁但係如果係 two way 嘅話咧，就好大鑊咯。因為咧實際上咧，你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咧，所有嘅 seat 係翻唔到轉頭。即係呢個係成件事最大禍嗰個地方係咩咯？ 你自己攞嚟 就係、是、嗱，我哋假設一樣嘅就係話，一個禮拜之後咧，所有嘢都解決曬啦嚇。即係當然呢冇呢個可能啦，但係即係你想，但係人心嗰種矛盾 啊，仲大禍過六七十年代， 係啊， 仲大禍過貪污最勁嗰個年代之後。貪污你都好啲啊，屌你為錢。我一唔捻知道你哋为乜捻嘢嘅， 做戏咯， 佢哋为啖气嘅咯， 为啖气咯。 咁我趁翻少少时间，我都讲话点解讲下维报咯。嗰晚佢根本我喺后面会翻唔到去嘅。咁本来佢哋嗰啲伙计就即系防暴队叫我跟住防暴队后面咁可以拍，因为我冇嘢啊嘛。 嗯， 拍下有两个发咗癫嘅防暴队走埋嚟同我讲，叫我翻去前面。 咁你想点先？即系佢想点先？而家 当刻佢就话： 有冇打你？ 佢话你，佢话你点解你冇记者证？ 啊！ 我话我冇带啊嘛，咁啊，跟住喂喂，当你示威，我话点解啊？我话我后面拍紧嘢，喂，跟住我 嗱，咁我好坦白同你讲啦，对你已经好仁至义尽噶啦， 系啊， 揼咗你先噶，其实你冇记者证，因为冇记者证系唔坑你系食记者噶， 系嘛？ 系啊，所以你嗰日好彩噶，你嗰日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已经喺防暴队后边啲街坊隔篱， 唉，冇意， 咁好啦。咁好啦，我講就唔係我有幾危險俾人揼嘢話，我講嘅就係話佢哋根本嗰晚就冇諗過放人走，明唔明啊？佢哋嗰晚冇諗過放人走，點解？喂，哪怕當刻我喺防暴隊嘅後面左邊牆邊喺度揸住部機拍緊嘢，喂，哪怕我係戴住頭盔、戴住眼罩，屌個身上面有已經有胡椒噴霧，已經俾你噴咗胡椒噴霧嘅人，喂，當刻嗰個位係已經係示威區之外，基本就係散咗場嗰個位嚟嘅，已經係。有個人企咗喺度，然後屌你，佢講撚翻嗰個人啫，我啊講翻嗰個人去翻前線，咁我就冇去咁前啦。然後點啊？即係嗰晚佢哋冇諗過你哋要走得甩咯。 係啊， 係咪先？哪怕當刻嗰時嗰個我係我真係啱啱示威完行動完啦，我話點解唔係叫我行嗰邊走咧？點解要講翻我入去新城市嗰邊咧？ 焗翻你入去。 屌你，焗翻我入去。咁啊，你即係已經知佢。 咁有冇人而家解釋到就係點解地鐵嗰晚停了一段時間在那個站， 不知道的，所以這些要特別調查的時候 又好像沒有人問過地鐵這個問題。 喂，如果今次 新城市這一次 你再開特別調查一定可以，你拿回了你地鐵，喂，誰下令停車，誰下令 趕 出來的嘛， 不會找回這些記錄的了。做得的事情一定已經想得很清楚的了。咁但系 anyway 就係佢日後點再去點用翻係咪同樣嘅策略？如果用翻同樣嘅策略嘅話咧，咁我就好相信呢個陰謀論咯。即係喺一路做到，總之有一日就係我啲人覺得示威真係唔啱嚇。 係啊。 咁但係呢出現呢、這個即係情況嘅機會就去到而家就不大啦。 不大啊，因為你即係一路都知道，喂，我所以咪話喂，七二一你睇下。看看他怎樣掉個球過來，我們怎樣打個球回來， 好啦，咁最拉屎，真係最拉屎個問題咩咧？就係、是北京喺呢件事嘅睇法係點樣？咁你發覺咧就最初咧呢、這個反逃 即係逃犯條例修訂案咧，就北京冇乜點出聲噶啦。咁跟住到有一排咧，到五月中嗰排咧，就出咗聲。咁你記唔記得就係當其時《星島日報》咧曾經就嘈過噶嘛？咁但係曹一良咧突然間有 你係話何柱國出嚟講，係啦，有啲做生意嘅朋友落到嚟，會安即係翻到嚟香港會安心啲。 唔止安心，就係魚目春風，佢直情即係，但係跟住過咗唔知即係一個禮拜之後，佢又調轉咗啊嘛。咁但係 又係啦，你 係啊，但係到而家咧，譬如呢個月咧。即係我哋計喺7月1號之後咧，除咗嗰個進擊立法嗰度出個聲之外咧，冇喎，冇出過聲喎。 呢樣嘢你有留意過？ 有雞有猶豫啦。 都有講嗰啲，有冇講嗰啲話會繼續支持嗰啲啊？ 有 都有嘅。 有前兩日咯。支持特區有效施政啊嘛。咁加咗個有效嗰個字喺度。咁我潛台詞就係而家無效咯，即係而家呢，即係佢都覺得係而家呢個係唔掂嘅，林鄭月娥唔掂嘅。不過 林鄭月娥依家佢連去酒會都去唔撚到，你仲點？屌你老！喂，佢公開場合食飯都唔撚得啊！依家 係啊，咁換言之咧，嗰個尷尬地方咩？就係佢就算幾唔老禮，呢個林鄭月娥都好，而家你係冇辦法去直接去解決， 因為嗰個共產黨 唔係啊，佢哋都冇計啊！ 佢唔會喺呢個時間俾人跪低，你嗰陣黨董建華佢都要等佢等時候先至俾佢腳痛噶嘛。咁依家都係啦，話傳咗啦就。 但係而家同埋2003年嗰個 context 唔同啊嘛。 嗯。 當其實第一次見香港咁嘅情況啊嘛。 嗯。 窒一窒，但係而家唔係窒一窒嘅問題啊。而家係個國際形勢唔容許你做呢樣嘢。 嗯。 因為最新啱啱今日最新消息啊，又唔 friend 喎，特朗普。我出門佢又唔 friend， 唔 friend 喎，又唔 friend 喎。 我都費事馬後炮，我都話佢會㗎啦。屌你真係，屌我 friend 又唔 friend 翻。 我唔記得咗前一次，但係大前次就講開。 因為而家咧就再出嚟講啦，就係、是、對嗰3000多億嘅美金嘅剩低落嚟嗰有啲興趣。咁咧就 啊冇。 所以咧嗰、那個結論係咩咧？香港問題咧就唔係香港自己本身嗰個內部嘅因素決定嘅。是由中國經濟因素決定，這個就是整晚的 conclusion 來的。那個形勢在哪裡呢？就是 Donald Trump 的策略呢、已經很清晰的了，他自己不會給政治壓力給習近平，他只會給經濟壓力、但這個經濟壓力都是假的，他其實不是有心想跟中國談的，他的策略就是、適當時間我跟你談談，跟住我拖你，跟住我又俾啲壓力你，咁我用嗰個比喻就是放血，一路放緊你血。 唔係，其實冇諗過，其實屌， 佢係冇諗過同你有deal。 屌，其實我，但係我又係好啦，我之前講過，喂，佢根本就係要佢，根本就係要中共收皮。 係啊，但係即係基於好多因素咧，就係、是、似乎習近平好似同埋佢嘅智囊係冇吸收到呢一個睇法，即係角度。到可能到在 G20 嗰陣，仲覺得有得傾。 嗱，我的睇法就是咧 ，Donald Trump 已經知道你中國經濟撲街唔家產噶啦。我扶你又死，唔扶你又死，我情願依家喂依我依家搞你，然後就我攞翻渣拿，可能喂你咪轉 所以我最後因為我費事都即係加時間啦，費事 OT 啦、我都係同警察的心態一樣嘅啫、前線警察的心態一樣嘅啫、就係咧。嚟緊呢幾個月咧，最大鑊嘅唔係單止個政治，係香港經濟。 過年就嗱呢一樣過年睇就知啦，啲真係埋年計數嗰下。 咁而家未係嘅，而家仲 聖誕添啊，都未話過年。 而家未係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最大個危機就應該嚟緊喺十月之後經濟嗰個經濟喎，就唔係嗰個。 唔係啊！你要睇聖誕嗰啲單啊，大佬。 聖誕單而家做緊㗎啦。聖誕嘅單唔係到年尾先做㗎嘛？聖誕而家出緊單㗎啦。 到時會再加單㗎嘛？ 哇！你真係唔使咁加單啊！真係。 咪係咯，因為我做船嗰啲 friend 講就係話單嗰啲冇加單嗰個大鑊啊！就係、是、因為嗰陣時貿易戰一開始已經冇加單㗎啦，已經係。 係啊，嚇！咁anyway成件事係咁樣啦，咁。即係下個禮拜翻嚟，咁我哋睇睇就係 個局勢又變化又點樣咯，係嘛？因為每個禮拜其實都有變緊噶嘛， 變得好快， 變得好快噶嘛嚇。我哋盡量都係 catch up 呢樣嘢咯。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